20人团本，1号 BOSS 倒下的时候，一共爆了3件装备，不是蓝装就是紫装，连星星都看不上这种档次的装备，微草就更不用说了。虽然如此，大家还是照之前约定的分配方案，按职业选需求，然后就发现君木孝同志大义凛然的3件装备都没有放弃，都在揉点。王杰西当时就已经想到叶秋如此无耻，却也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理论上来说，散人确实什么装备都需要，但王杰西还是坚决抵制这种24职业装备通杀的需求行为。如果真的全都是蓝紫装，那就算了，但75级的橙装对于目前的职业战队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君莫笑这种全职业需求竞争力实在太强悍了。 那你说怎么办啊？ 叶修无奈问道。 选一种职业需求。 王杰西始终是个很有主意的人。 好意思嘛，我本来就是所有装备都有用的职业，现在一下子就不需要23个职业的，太狠了吧。 这才公平公理，不然你也太 bug 了。 坚决不能同意。 就一个职业，顶多两个。 直接说你的底线。 这就是底线。 4个职业系。 不可能。 王杰西断然否定。4个职业系，那是16个职业。两大神争执不下，两边人面面相觑。为了副本装备，两位顶尖的大神在副本里吵架。这样的消息爆料出去，不知道能不能上电子竞技周报的头条。 算了算了， 最后是叶修做出大度的让步。 至少给3个职业吧。 从24职业全需求一下子降格到3个职业，让步不可谓不大。王杰西也没有死咬着2个职业的底线不放，当即也退让了一步，答应了。微草选手都觉得他们的队长在争执中取得了胜利，一阵欢呼。 你需求哪3个职业？ 王杰西准备一丝不苟地把一切都先协商清楚。 战斗法师、鬼剑士、牧师吧。 叶修脱口就答出来了，一看就是深谋远虑的答案。王杰西稍一怔，但一看两家队伍的职业构成后，顿时明白了。微草和星星有3个职业撞车，正是战斗法师、鬼剑士以及牧师。也就是说，双方会发生竞争的装备，事实也就在这3个职业上。而现在叶修把他的君莫笑也设定为这3个职业，等于是加大了星星那边需求获胜的几率。但是事已至此，王杰西再反悔已无可能。需求问题协商完毕，叶修这才开始点评输出统计。 微草的同志们打得都很不错，大家要向他们学习。 叶修把输出统计在频道里发出了一下，名列第一的正是王杰西的王不留行。这之后一串的名字都是微草的角色，凭借更加娴熟默契的团队协调配合，在 BOSS 战中微草战队的输出是全面压到星星这边的。至于输出最差的，除去2个牧师不说，正是毁人不倦。这一次他连陈果的竹烟侠和罗吉的媚光都没有比过，而且差距相当大。一来他中间发了很长时间的呆，再来后来不发呆了，也只是一下一下的跳进空档攻击，没有融入体系，他的输出就根本没有延续性，能打出成绩才见鬼呢。 个别人需要特别特别特别努力啊。 叶修感慨着说了一句。莫凡心中五味杂陈，一次又一次的下决心要打出漂亮输出，结果却是一次比一次更差劲儿。现在连竹烟侠和媚光都打不过，莫凡头都有些抬不起来了。不过微草的选手比普通玩家就有素质多了，遇到这么渣的一个输出也没有嘲笑鄙视，丝毫不在意的就继续了。这样的态度 却也没让莫凡感到欣慰。人没有对此表示意见，因为人对此根本无所谓。莫凡虽然喜欢独来独往，但并意味着他喜欢这样没存在感。我已经明白该怎么打了，二号 boss 大家在瞧。莫凡满心这样以为，但他实在是太天真了。二号 boss 莫凡的毁人不倦就延续了一号 boss 时他自以为已经熟练掌握的正确打法，跳进跳出地进行着输出。如此依然没有融入体系的打法能有什么成绩？二号 boss 打完再看输出统计，依然倒数第一，连朱烟霞和媚光都比不过。 这怎么可能？ 一贯沉默的莫凡都忍不住脱口而出了。这家伙还真是无知啊，微草的选手们纷纷感慨着。你那样的打法当然就是这么一个难看的成绩了。难看的输出成绩当然也让莫凡明白他所掌握到的方法事实上并不正确，他依旧没有向任何人求教。三号 boss 时他又开始停下来观察，没有人理会他。微草这边照旧是完美的输出体系，星星这边叶修照旧给他的角色留有一个位置。一曲完美的乐章就等着莫凡把自己化作那个恰当的音符填进去了，而不是之前那样只是跳进来叮咣一敲就跑，那是在打酱油。三号 boss 从头到尾莫凡的毁人不倦都没有用，这一次他的输出干脆是零，彻底排到了末尾，比两个牧师还低。牧师无聊的时候也有可能随便丢个有伤害的技能，这样下来都比毁人不倦强了。这家伙有没有什么发现？没人知道。副本的进度却终于是到了四号 boss， 有强大的微草战队的选手作为盟军，这难度更高的20人团本推进的却比10人团本还要顺利一些。从输出的总体统计上也可以看出，微草战队始终是在挑大梁的，星星这边无论输出还是治疗都比微草差这一截。星星这边的诸位都基本不怎么太在意副本的过程了，他们领会到叶修的意图，和叶修一起要看看这莫凡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彻底觉悟。四号 boss 战斗开始，这一次毁人不倦没有在旁观，从一开始就站到了星星这边的攻击队伍中。叶修开始指挥，星星的战斗体系开始运作，莫凡也很快从中找到了毁人不倦的空档。毁人不倦抢上攻击，而后终于没有跳出体系，他停在了其中，他开始跟随体系去运作了。叶修大感欣慰，虽然莫凡配合的方式并不对，但至少他总算是完全明白这一点了。是不是开口指挥一下这小子？叶修也略有犹豫。事实上，最初和莫凡相遇的时候，他们就有一起并肩作战过。当时叶修就指挥过莫凡，而后完成的配合也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今非昔比，初时那会儿，双方还没什么过节呢。现在呢，莫凡是被逼得游戏都玩不下去，然后跑来星星这边呢，两人结着仇呢，所以叶修不会指挥这家伙。他估计自己说东的话，那小子没准就会故意向西，所以一直以来叶修只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希望莫凡自己产生兴趣，希望莫凡自己意识到一些问题，做出改变。现在莫凡终于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在这时候如果能接纳叶修的指挥，一切将顺风顺水。但是叶修却怕自己一开口反倒适得其反，于是最终还是像先前一样一声不吭，只是留出空档让莫凡自己去把握去学习。没有指点，自己摸索，毁人不倦的表现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大家都知道莫凡打得特别辛苦。不了解情况的微草战队的人甚至都有一些同情莫凡了，暗暗觉得这叶秋大神真是好残忍，居然完全不点拨一下的，严格也没有这么个搞法的吧。击杀四号 BOSS 的过程对莫凡而言真是如同灾难一般，四号 BOSS 倒下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是昏昏噩噩的，他几乎要记不起来自己都做过些什么，他只有一种感觉，自己是在追逐一辆飞驰的列车，努力想爬上去不让被甩下，这一路狼狈可想而知。四号输出统计出来的时候，莫凡的成绩依然很差，依然是最后，但是名次上虽然没有进步，所有人都看到他数据上的提升，比起之前那样只钻空档的打法，他艰苦追随节奏输出却已经有所提高，微草战队的选手几乎都想为这个勉强的小子鼓掌了，叶修却只丢下了一句， 大家继续加油。 20人团本也是5个 BOSS， 两家合并的团队一路首杀，这终于已是走到最后。然而这时团队里的所有人几乎都忘了初衷，莫凡的毁人不倦已经成了所有人关注的唯一焦点。最终 BOSS 开杀时，微草战队的角色们一边战斗一边视角时不时的齐齐朝星星那边刷眼，毁人不倦还在顽强地试图融入团队的节奏，并无此类经验也没有接受过此训练的他，要做到这种事确实非常难。星星的其他人在日常的训练里事实上已经有配合方面的练习，他们比不上微草战队，但至少也不是什么野路子。莫凡这是直接赶鸭子上架，连走带跑一起学，而且还是自学。但是大家都看出相比上一个 BOSS， 这一次毁人不倦又有进步，这家伙自学成才了呀。